就别伪装，迷失了也别彷徨，不管未来怎样，你都要保持坚强。 爱

我不要爱情的低潮、哦、会微笑、哦、眼泪不准掉，我很好，后来的你好不好你会知道， I wanna bring you

否停，请不要这样伤心。我不能控制我的情绪，我很怕会伤到我的你。我不能相信你的真相，跟我想象

交错梦话，曾与你真心的臂弯，伴我走过万难，奔波中心灰难，路上分了波折再一关，一天想到归去，但已晚。 Ooh.

霜 会记得这段岁月。 受伤流泪，

难道牺牲才精彩，伤痛才实在，还为你流下泪来，才证明是爱。